像地铁的摩格，让这风吹草念想我骑着马儿边流浪于远方，想想你唱的歌脾气啊等待我回来。 哦，亲爱的，我们在一起久了，可为什么感觉你的心还在流浪，直到有一个晚上你在梦里叫醒，才觉得你心里还有我味道。想想想他是什么样的姑娘，想想他长得什么模样，哼，你肯定心窍还是负心郎，忘不了你温柔心肠。 想想骑着马儿回着边儿流浪去远方，想想你唱着歌披着夕阳等待我回返。 你还是念念不忘，你说有愧疚感，你不知道身边的我也很受伤，我没有快乐吗？还是没有她漂亮？你难道真的是她的羔羊？我想想想想她长得姑娘，想想想想她长得什么模样，不是老马不吃回头草，那些错过的又怎么能够回头？那想想也不是那样，不信我陪你去要看看，那皮鞭早已断，那羊群早已散，到时你不要失望，谁没有过年少轻狂，可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相伴。我想想想想她是什么姑娘，想想想想她长得什么模样，想想想想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，想想想想她长得什么模样。